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我哋都要讲下梁天琦啦，系咪？咁就因为咧，佢呢几日嘅作工咧，其实都喺个社会，即系喺嗰个市面上面都几大反应喎，尤其系即系 反起一片涟漪。 系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哇，大佬，你讲嗰啲嘢似乎同大家认识嘅唔好出入。嗱，因为有之前有啲咩，好似郑日系嘛， 唔系最值得讲，其实应该系陈云。陈云嗰一句系话为求革命，即系乜人都可以出卖梁天琦咁样讲，已经将佢嘅身价贬值为法庭嘅嫌疑人，而唔系政治运动家啊嘛。喂，其实呢个系最公肯嘅，即系你几憎陈云都好，呢一个系一个最中肯嘅 comment 嚟噶。 即系嗰个 moment 你有食药嘅，其实系嘛，你会觉得。啊，咁仲有啦，其實佢就話你衝埋去就好似送死咁樣樣，咁但係 唔認同黃台樣啊，最重要嗰句係 黃台樣嗱，即係呢個俾我感覺啦。其實我哋係咪唔應該講？因為如果我哋講嘅話，係咪影響到陪審員咧？其實係 即係陪審員 suppose 唔應該聽我哋嘅節目， 係啦，唔應該聽我哋節目嘅。 咁但係客觀上嗰啲出賣朋友啊嘛， 嗱、啊，我覺得咧另外一個比較中肯咧就係劉山青嘅 comment。 嗯， 刘山青咧绝对有资格咧够胆咁 comment 嘅，因为话晒佢都坐十年监啦。我谂梁天琦点样判都唔会咁夸嘅吓，仲有三分二假期，内地就冇嘅系咪？梁天琦极之聪明，搞政治嘅都应该咧系列席取经。我引述自刘山青吓，唔好以为我作嘅。佢喺佢嘅门徒咧就面前就扮圣人，喺法官面前咧就扮傻仔。同一場合做曬，好唔簡單。將來咧可以考 A.O. 當然呢句就係交嘅啦。阿山青講嘅講法，你唔好以為劉山青平時戇下戇下，佢呢一個 comment， 我睇下佢呢個 post 先，我哋去淘汰先。 好精警啊！ 係啦，即係啊，喂，都好多人 like 喎，其實都。 喂，佢一語中的啊！佢真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啊！亦都令我茅塞頓開。嗱，因為點解咧？嗱，我都有呢一個心路歷程嘅，由即係上個禮拜入漏夜翻咗香港之後，我睇住佢連續喺星期二開始，如果冇理解錯嚇嘅作工咧，星期一開始啊嘅自辯咧，嗱喺我哋嘅角度，自辯咧其實係已經係萬念俱灰噶啦，都係瓜梗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先至走出去講嘢，其實呢個係危險嘅。通常我哋嘅辩护律师咧系唔会 suggest 我哋咁样做嘅，系咪？但系佢都要咁做，其实真系佢就系搏一搏。佢而家有九个陪审员， 好难。 只要佢说服咗三个嘅话咧，佢就冇事。 系。 佢第一日作工嘅时候咧，嗱，所以有啲友咧，无论你点样争本土牌，点样唔认同佢路线都好咧，佢第一日嘅作工咧，我批评咗梁天琦咁耐咧，我都俾佢打动。I'm touched。 嗯。 即系佢由佢讲佢出身到中学点样认知六四七一嘅问题，点样参加高铁，点样喺呢个立法会发觉即系一事无成，即系自己参与都冇啦，咁所以要改变一个方法，咁咧就2008年开始受到社民连两句口号嘅感染，没有抗争能改变制约，经验无反顾，一路 trace 落去，哇，我好感动， 嗯。 我开始在那一刻、 嗯、 我未听跟住那几天我真的少少同情他、 嗯。 我真的有想过。 即是心想即是本 来。怀念其实金钟离湾仔很近的都会撑一撑场。我真的想过的。怀念阿明在这里阿毛在这里我没所谓啦我被人闹都。 是、嗯、 吧虽然我成日闹鬼他那班本土派那班友。即是起码人帮我顶一下是吧 我真係有諗過，喂，係咪應該去即係撐下場呢，即使即係佢點樣唔啱點樣唔著都好，即係都係後生仔係咪，即係一時衝動咁做錯咗啦，唔做做錯咗，咁你想點呢，咁樣係咪？後面我再喺度諗，佢跟住來咗幾日就頭先你 call 嗰啲啦，開始嚟啦。將嗰啲責任推咗俾黃台陽啊，包括即係唔認為即係當陣時自己好刻意咁去策劃啊， 勇武即係威武不能屈啊，咩歪理都走曬出嚟嗰啲呢、 開始呢我覺得呢一場係精心設計嘅 PR 工程。 我容許我有個猜想啦，即係其實呢，因為其實你而家你將啲嘢推落去黃台陽度啦，咁黃台陽而家唔喺度嘛，咁其實呢已經係有個分工喺度，係咪？咁 係 係啦 ，exactly 係啦。 我尋晚咧同阿明咧，即係有個聚會啦，我就話我呢個猜想，佢話嚇係啊，我話成套戲要係能夠繼續咧表演落去嘅咧，係能係做到一樣嘢就係、是。黃台陽唔喺香港， 走過啃曬佢。 佢一條友就做咗呢個英雄嘅角色，而佢亦都可以喺成個嘅法庭嘅審訊過程裏面將好重要嘅責任係卸咗落去走佬嗰條友度。而因為黃台陽走佬，重點啊，黃台陽走佬，你更加容易同情佢，啱唔啱啊？如果黃台陽冇走佬，李東昇冇走佬。大家在個法庭上審訊，第一件事你不能夠將你自己兄弟出賣的嘛。 不是啊，咁就歡樂時光㗎啦。N 年前許志安嗰度歡樂時光啊，三條友強姦咗即係強姦咗女仔，然後大家互相推卸責任啊嘛。 囚犯兩難困局嘛，呢個係大家越督就越大鑊嘛。第二樣重點就係、是、你更加容易令到大家係覺得好同情佢嘛，佢真係一個英雄嘛，敢承擔嘅人啊。因為你個粉腸走佬、我而家一個同你頂曬，我再 trace 埋我自己嘅出身同埋背景俾大家聽，我點因為見到社會呢個問題，我哋出嚟即係抗爭，喂，咁都罪不至死啩，係嘛？關鍵係在於咩呢？今次係有陪審員嘅審訊噶嘛？如果冇理解錯啊，個律師同我講啊，九個人只要有三條友喐到，在你噶啦。重審噶，喐咗三條友、啊。我尋日我一路同阿銘喺度即係吹嘅時候，我喺度諗緊，如果我係陪審員，我會點考慮？嗱，我聽完佢第一日嘅故事，正常人冇頭先咁多嘅複雜嘅陰謀同埋思考嘅時候，係咪會覺得俾個機會佢啦？咁你都錯唔甩三個？有機會喎、啊，當然，如果我好 critical 咁講，後面嗰個 part 嗰啲嘢，其實一句總結就係你認咗衰仔啦，你成套路線係被出賣咗啦。喂，當日你講咩㗎？嗰啲係沙石嚟㗎嘛？ 係啦。 你講勇武抗爭係，喂，你唔好話俾我聽啊！你唔識 define 啊？你係 relatively to 呢一個嘅和李飛㗎嘛？你應該去法庭，嗱，你真係英雄嘅話，繼續講。 OK， 乜叫勇武抗爭？我哋要透過武力嘅方法去推翻呢個不義嘅陣營。 咁佢 而暴動係我其中嘅手法。叻仔。 咁而佢而家點樣？ 冇嘢。 為呢一個勇武去辯護咧？嗱， 我做陪審團，我一定acquittal。大佬。 咁而家佢點樣為勇武辯護咧？佢首先佢就似乎喺度玩緊啲拆字 gag 啊，即係。勇就是勇敢的意思，武呢就是威武不能屈。咁呢个就喂大佬好似有啲计算喎，係咪即係露咗啲马脚喎。即係嗱呢样嘢呢就我哋会讲返啦。因为我哋见到屌你老咩，即係阿昂白嗰啲撚样呢成日喺度抽水。 喂你仲讲佢喂大佬你俾个机会佢有人睇佢啲嘢喎大佬。 咁即係互相交波，咁佢又帮我哋宣传节目㗎嘛，係咪即係都要多谢佢。 喂你去无神论算大佬你玩埋我呢个大佬。 咁佢就喺度话啦。 讲笑两句唔好再讲佢啲嘢喂。 係咁啊快啲咁 啊。咁佢就成日喺度话喂你系咪应即系佢同阿佢喺度话咩嘛？佢话。毛哥是不是应该跟这个阿梁天琦去道歉嘛，是不是你说要吃人血馒头。这个不是只指他的。其实很多本土派都在问这件事。 现在梁天琦的表现 就系食人血馒头。 Exactly， 系啦。 喂，你当日系为咗一个选举走去做一个咁样嘅行动， 系 而引起咁大嘅风波， 系。 嗱，我哋先不判断嗰个风波系啱定唔啱，而系你建立呢一套路线。你呃咗个六万几票， 你 真系呃啊屌！ 嗰啲俾人打嘅记者系沙石啊嘛，系历史嘅沙石啊嘛。咁如果你咁样讲，当其时讲句说话，再对证翻你喺庭上面所讲嘅嘢，而你庭上讲嘅嘢话，你林冲嗰一刻你自己系无奈地配合啊嘛，你觉得系去送死啊嘛？ 佢话佢唔系领罩 吓，咁、啊、你又送死？喂，如果你系你觉得系送死嘅话，咁点解你又会走去打警察咧？ 仲有。喂，我哋 你会认同人哋即系打呢啲记者咧？ 我哋批评过好多次，你自己都口噏出嚟啦、啊，都唔系 slip of the tongue 添嘛， 吓、啊， 都唔系鬼拍后尾枕、啊， 有晒 record 噶呢啲。 你话嗰个选举嘅游、 啊， 你自己选新界东，你系走去九龙西、 嗯， 你基本上喺度玩嘢玩交，我唔知道你点解释啊，大佬、嗯，你基本上。在我一路的判断到今天我都没有改变的分析是怎样。他就是想利用那鑊東西，因为那时候他未发生即是、初一和初二凌晨的暴乱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名不经传的。我看着他的 Facebook， 我扫回转头嘛，是不够30个 like 的人来的，开了个 page。 嗯。 可能 0.1% 的选票都没有。他为了拆你泛民的大台，打击这个杨岳桥的选情，给机会周浩鼎能够有机会赢。佢咪冲呢下 嗯， 当然我估啫吓，我希望我估中啦。就系佢谂唔到跟住嘅事情系咁样变化嘅。 嗯， 当然有人喺背后就做 orchestra 啦，系策划成个举动噶啦，系咪？佢就负责嗱，阿哥，你选情有危险、啊，学阿毛，我哋咁啦，佢同啲差佬喺年初一嗰度。即係表演一場呢咁樣嘅衝突啦，最多都係到你未經批准集會啫，係嘛？咁佢哋咪揾啲人揾啲市橋話嗰個係選舉遊行咯，少過30人，最多都係非去集結啫，係嘛？喂，我哋都係坐，我最多都係嗰時候坐168小時啫、 嗯， 好味啊！ 嗯、 即係負責 orchestra 嗰條友啊！如果唔係點會有50,000現金啊，大哥？ 嗯、 阿哥， 仲有 但係跟住個問題就係、是、其他啲人佢會配合噶嘛？佢仲落几个 order 噶嘛？同埋嗰日系咩日子啊？ 年初一 系真系冇差佬噶嘛？你个人哋唔使过年咩？ 唔系，即系呢个咧，你唔系话？ 喂，所以唔好呃鬼食豆腐啦。 我谂我估佢哋咧，有啲本土派人咧，一定又话我哋督灰啊！你想佢死多两钱重啊？乜乜乜乜？但系我觉得先事实归事实咯，即系我嘅嗱， 唔系，我觉得几样嘢，我觉得大家要分析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要冷静嘅，就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哋感性上觉得呢个人应唔应该同情，一个问题。 嗯、 第二样嘢，法律上，嗱呢条唔系恶法嚟噶，暴动罪啊，喺、嗯、香港而家 context， 甚至乎全世界 context， 暴动罪、非法集结有争议，非法集结有争议嘅，喂唔系反人权、啊、因为而家呢一个咧，直情系有正式 breach of the peace 嘅情况发生，嗯嗯、我嚟告你嘅。法律上究竟佢应唔应该判有罪？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嗯、 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运动策略和方向、 嗯、 究竟是对反对派有利啊，定是还是对共产党有利啊，定是对整个民主运动是不利？ 嗯、 我们要回应这三个问题、 啊、 你分开几个层次，我可以说、 嗯、 我都觉得他值得同情的，虽然觉得他教，虽然觉得他奸，那是蛊惑仔、 嗯、 但是跟着那两样东西你要分开来说，佢系咪真系有即系煽动暴乱先？佢系咪真系有暴乱到先？嗱、 嗯， 我唔熟法律，我唔敢喺呢度评价。所以我话我做陪审团我都大镬噶，我唔知系嗰六个人啦，定系嗰三个人嚟嘅大佬。 但系头嗰句说话，头嗰个问题已经系讲紧佢唔值得同情啦。讲紧嗰样嘢就系、是、 第三个层次嘅问题啦。因为我哋都会喺第三个层次里边咧去考虑成个运动。其实梁天琦喺成个作工里边反映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将你自己的路线一嘢自己扳低晒， 嗯， 即系你行紧开，你以后唔好再同我讲呢啲嘢啦。你闹咗我哋咁耐嘅嘢系冇用噶啦。你喺法庭你整噏乜嘢啊？嗱，我冇背晒出嚟， 我即係立下啲標題，即係立下啲字裏行間，冇細心研究。你call翻佢呢幾日講嗰啲內容啦。嗱，劉山青就肯定係全部聽曬啦，就話佢喺度扮傻仔， 出邊扮聖人啊嘛，最重要係 你喺呢一個嘅法庭，就喺鼓動啲人究竟係咪衝埋去嘅問題上邊，你扮傻仔。在勇武抗爭的定義的問題上面，你在這裡扮傻仔，一夜看穿了，大佬，同情還同情，聽過你的成長經歷是確實很感人肺腑，但是問題就是你整套路線是崩潰了、你以後不用跟我們爭的了、所以岸伯你說他，喂，老實說他怎麼還跟他撐啊？ 是 他撐什麼啊？ 是咯， 他自己說你自己是和理非啊，那你撐什麼？撐條毛啊，大哥。 不認同黃台仰的話已經死了啦。 黃台仰跟他一定是夾了的啦。隨時是抽生死手掌誰走啊，大哥。其實 是的，即是有一個叫做是 lost control 啦，即是止蝕的做法啦。即是譬如你走 的。你想想他多醒。自己認咗條襲警先，因為團正嗰條，有影片出嚟搏噶嘛，你邊有得走啊？係嘛？個問題就係個拎噶啦，我覺得佢唯一可以，即係我其實呢個可能唔係第一次講嘅。佢拉咗佢嘅時候，其實嗰個係咪已經係蘇聯先？ 係， 因為嗰陣時候掟石燒的士嘅時候，佢已經係差館噶啦。 係係係，係咪可以撇開咧？其實就係，係 咪可以劃到條界咧？ 但是煽動佢走唔甩噶嘛？嗰陣時佢催人入嚟噶嘛？講緊， 同埋即係呢個控方就話啦，其實你同埋黃台仰，如果你咁唔認同黃台仰嘅話咧，點解你同佢唱雙簧咧？即係你嗱，你而家你最新嘅講法就係話，你衝嗰一刻你自己有悔意啊嘛，你自己覺得佢送死啊嘛。如果你送死嘅話，點解你同阿黃台仰其實喺度一唱一和咧？係咪？即係同埋 你唔可以佢為咗嗰個選舉嗰個計劃嚇嘅工程。同埋要打擊泛民主派，楊岳橋對周浩鼎嗰個選情嘅問題上面咧，佢係冇得選擇，佢一定要衝呢下。所以阿毛到今日講嘅人血饅頭， 依然係講人血饅頭， 啱嘅。你為咗呢一次嘅選舉，攞六十幾人，雖然你自己包括在內，而家係嚟戰你嘅師弟嘅，你踩住所有人嘅膊頭上位啊，識柒你啊！所以个问题关键就系有冇罪？嗱，我冇问啊，呢个细节就系、是，喂，究竟嗰个九号陪审员有几多个女人嚟嘅？ 唔知， 我估佢对女人系有着数啲喎。 系啊， 即系佢讲呢啲内容啊。 但系你讲呢啲内容冇用，喂，我即使系揾一个唔识讲嘢嘅法官，我俾你讲到好感人肺腑啦，我播两段片出嚟，你死咗噶啦已经。 我嘅奇怪系在于咩咧？我嗰日咧啱啱即系星期三晚就即系有一个大状。即是我的 friend 嚟嘅，就我问佢嘅意见。我喂，其实佢讲呢一段嘢，成长经历其实有啲 irrelevant 嘅，会唔会到时法庭喺临去陪审员俾指示嘅时候，话 ignore 呢一段嘢噶，或者系唔需要理噶？佢唔得。嗱，除非佢星期二开始，星期一、星期二开始讲嗰段嘢嘅时候咧，即系法官已经提醒陪审员呢啲 ignore 佢。咩唔系 relevant 嘅其实。雖然佢個 background 係有 relevance， 但係真係唔係好 relevant 噶嘛，係嘛？但係佢喂佢觸動咗我哋好大嘅感情喎、啊，係嘛？即係喂老實講，上天都有好生之德，何況我哋人都係本來我哋係善噶嘛，大哥。咁聽到咁， 但呢段嘢再加埋佢唔認同黃台仰嗰一嘢，我已經係完完全全判佢死刑啦，要。 因為呢一個 PR 係有人幫佢部署，有人話俾佢聽，你先認嗰個咧係會好嘅。亦都有人計同佢計條數，就係、是、黃台仰棄保潛逃咧，係對佢更加有幫助。 翻嚇，即 係因為佢係最出名嗰個啦。 你俾兄弟出賣，即係可以咁樣講， 係嘛？ 而家唔知邊個出賣邊個，不過 所以我話你分三個層次講咧，大家又唔使咁怒氣嘅，即係有冇罪，即係個對個運動有冇好處，同埋佢係咪值得同情，係嘛？定係還是根本呢個所謂嘅同情？都是一場戲嚟嘅，咁啊大家舒服好多噶啦，我都諗咗幾日噶啦，即係除咗諗下上海哥之外， 我都唔知點噏啊！因為我都要思考一下喎，因為我都俾觸動咗喎，哇啊好感人喎、啊，我都想去喎、啊，大佬撐下場喎、啊，我都未好耐未搞過呢啲嘢。 好彩你冇去啊！而家嘅狀況係 係咯，真係俾人揾笨拙啊！真係大佬真係 邊個去邊個做傻仔？ 衰人咁都俾人喺度揾揾得老襯， 唔係真係撐場。我覺得如果你話真心即係真誠嘅嘅悔意咧，其實即係你起碼就係話，如果你係支持勇武路線，你唔應該 back down， 唔應該喺度食自己嘅。 佢呢條僆仔咧係聰明 嚇， 據我所知啊，佢揾個 Martini 嘅。 係 有人同 Martini 講，佢話 Martin， 你對住啲細路嘅時候咧，你都要用你嗰個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啊，即係專業嘅懷疑態度啊，即係對你嘅客咁啊。咁啊 ，Martin 咧啊，今次我哋成個老屎忽啦。你剛才跟我說的那些你公開說，你公開說一次啊。Martini 這樣說啊，即是他當然跟 Martin 說，我不知道他內容是什麼啦，幫 Martin 即是有一次吃飯在這裡說嘛，當然是對勇武抗爭啊，對本土路線啊，對港獨啊那些東西，當然是跟 Martin confess 啦，隨時想著叫 Martin 幫他頂啊這場官司。他都有的，他好像才有覆核那單 Martin 跟他頂了的，关于嗰、那个即系俾人 DQ 嗰镬嘢，系咪啊？好蛊惑噶，我话俾你听，啲僆仔，你唔好以为我哋个年代僆仔啊，大佬 根本系政坛送青书，唔使讲咁多嘢。 咁好啦，即系如果既然系咁样嘅话，咁啊，即系譬如好似仇思达嗰啲就问啦，点解你仲要去听审咧？ 俾人困咗咯，屌！我估十八个有八个咧，系真系俾佢困咗噶。 嗰啲系政坛张三丰嚟噶嘛，咪俾送青书一刀斩死咗咯，讲咁多。 唉。咁我唔係，我覺得咁樣講，即係喺個抗爭路上面，你見到即係呢啲係為即係無論咩路線都好啦，你為呢樣嘢付出代價咧，我覺得都物傷其類嘅，其實係 咩物傷其類啫？咁你做你願意做張三豐，佢願意做宋青書。 你而家你喺即係揭盅呢一刻，你竟然咁樣講，即係其實哦，即係你都係被即係你都好無奈嘅，你都係 唔 係噃？ 我覺得你有吉屎嘅就應該點 啊？ 出得嚟行，你預咗要 話係啊。 系嘛？ 就做政治演说咯， 系咪？ 做 唔系，所以我 希特拉咯。 嗱，如果我做佢 P.R. 嘅话咧，既然都去到呢个咁嘅环境咧，都冇得救。嗱，呢个计嘅呢条数，唔知计啱定计错嘅就系，既然王台有得走路，我就要喺个法庭嗰度，除咗讲嗰个背景嗰样嘢咁感人肺腑先，跟住就要为勇武抗争去辩护，为我哋嘅港独路线嘅纲领去辩护。全世界都聽到，嗱，你可以喺度數啫嘛。喂，老共點樣壓迫我哋香港人？學你成日用嗰個觀點，就同、是、我哋洗牌，係嘛？搞貴曬我哋啲樓價。我哋而家個大學生出到嚟嘅人工係幾多？ 係、 我哋嘅房屋而家已經係超乎所有人嘅購買嘅能力。我哋嗰啲低下階層嘅市民，而家香港成為全世界貧富懸殊最嚴重嘅地方，堅尼係數最高嘅地方。我有乜选择？ 嗯 ，I have no choice。 呢个系啱， 咪希特拉。 我所以要透过勇武抗争嘅方法，要同你中共切割、中港区隔、搞独立。你呢个独立宣言，我就拜你。 嗯， 我就真系会同情你，我会去撑你场。虽然我唔认同你嘅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啦。啱唔啱啊？喂，大佬。喂，而家你仲有咩值得欣赏啊？面对困难嘅时候，你第一个跪低，第一个 back down。 嗯， 我系好在我唔系你兄弟啊！屌，我系你兄弟，我真系随时跳楼自杀一次啦！大佬，我信咗你噶嘛，大哥， 出卖你要过嚟噶嘛，随时准备做。 好啦，少少嘢啦，喂，好痛我啦，系嘛？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